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82集，腹黑俊爷上热搜了。方夫人的手却是一顿，她微微抬头，诧异道：“ 你还有姐姐？” 出于礼貌，方夫人对林家的了解不多，哪里能知道秦宇还有个姐姐？秦宇也抬头，他没有想到方夫人连秦山的存在也不知道。宁晴下意识地端起了一杯茶，避开方夫人询问的目光。往日里看到熟人，他都是要刻意避开秦山的。 是的， 秦宇反应过来。笑了笑，又觉得不好，继而抿唇说道：“ 他跟人说自己跟风叔叔很熟，我就想着问问你。” 哪里知道风夫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姐姐的存在。 跟人说他和我们家老风很熟？ 风夫人一听秦宇的话，大概就知道什么情况了。他端着茶杯笑得挺潮。 哼，那还真是奇了怪了，老风还真没几个很熟的人。 原来不认识，那应该是我听错了。 因为风慈没来，林景轩坐在一边，只是替几个女士整理餐具，没有怎么开口。听到这儿，他抬了抬眼眸看向秦宇：“ 你听谁说的？他不像是会说这种话的人。” 林景轩对秦染也有几分了解，对方话不多，人也冷，跟秦宇完全是两个类型，眉宇间总是敛着若有似无的少年人的意气锋芒。又是这样，不由自主地维护秦染。秦宇抿了抿唇，他看向林景轩，心里挺抑郁的，脸上却是带着笑。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 方夫人对秦宇的这个姐姐没有多大兴趣，转而又问起了秦宇的事儿。秦宇在云城名媛中不算最出色的，但也小有名气，听说小提琴拉得很好，比起家里那个阴气沉沉的潘明月，不知道好到了哪里。他又拉着秦宇的手说了很久，等风夫人离开了，宁晴才问秦宇：“ 你姐姐那怎么回事？”“ 不知道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她借用风家人的名头把贴吧那件事摘出去了。” 校医室，戚成君不知道从哪里抱了一只卷毛犬，黑溜溜的眼睛。 陈默，给我准备个笼子，我让人托运回去，带给你女神的用点心。 程木本来挺散漫的，又板着脸，对这件事并不认真。听到戚成君提起他女神，连忙打起精神，十分速度地拿出手机，联系人帮戚成君安排好这件事。陆兆颖正刷着手机，坐在秦冉身边，头也不抬地解释：“ 程木的女神喜欢狗，除了俊爷，程木就对他最上心了。” 他一手按着手机，漫不经心地解释着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刷到手机上的一个页面，他嘴边的笑容缓下来，侧头一看，秦冉正捧着一本外文书在看，低垂着眉眼，很认真的样子。陆兆颖抿抿唇，收起手机站起来，给另一边正对着人体模型思考的程俊比了手势。程俊本来不打算理会陆兆颖，见陆兆颖的口型说着秦小冉，他想了想，放下手中的东西，不紧不慢地跟着陆兆颖出来。 秦小冉他跟风楼城的照片被人发到了微博上，被人买了热搜跟推广。 陆兆颖皱眉，挺急地说道：“ 上次我找学校拿出了监控，发到横川一中的贴吧，我怀疑这件事情就是那个人做的。” 程俊嗯了一声，表情沉稳，似乎并不意外，但眸色却变沉了。 你知道营销号带节奏一向恶心，现在怎么办？我让人撤掉这些营销号。 陆兆颖并不清楚秦闪、风楼城、徐校长之间的关系，但据他了解的，跟三年前那个案子一定有关。他把手机递给程俊看，程俊翻了一下，微博上对这些事一向敏感又厌恶，底下的话自然不堪入目。陆兆颖是眼见着程俊的脸色沉下来的。 你去办好。 程俊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烟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没点上，只在手中把玩着，脸上一贯懒散的笑意却没了。他把手机扔给陆兆颖，咬着未点上的烟，嗓音冷狠。 还有，顺着这根线查查操控人，买这么多营销号的绝对不是普通人，我倒是想看看谁会对一个高中女生有这么大恶意。 陆兆颖想，京城谁人不知道俊爷的心计程度，不知道哪个傻逼要是知道这件事有俊爷在后面把控着，得哭惨了。微博的发酵是学校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，陆兆颖已经压了大多数的营销，但第二天一早，微博广大网友已经人肉到横川一中了。一中人事部为这件事开了紧急会议，这件事当初一开始在贴吧发酵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会发展到这一步。九班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也差不多是在这会儿。林思然跟夏飞本来一起去上厕所，洗手的时候听到有人小声地聊这件事，两人一搜就跳出来一堆热门微博，于是他们连忙回到九班找秦闪。 冉冉，你快去找老班，微博上那些人真是疯了，他们又不认识你，怎么都乱说，还要人肉你。 什么微博？秦冉懒洋洋地瞥过来一眼。 你没微博吗？ 秦冉顿了顿又笑，半年没用了。 微博上那件事你不用管，你先去找老班，这件事我们处理不了，只能让学校摆平。 相处这么久，林思然当然知道秦冉的性子，知道秦冉一向不在意这些事，便拉着秦冉去高阳的办公室。没想到高阳也正好要找他。 哎，正好校领导也在找你，你跟我来。 高阳推了一下自己的眼镜，笑得和蔼。秦冉跟在高阳身后又去了一趟年级主任办公室，上回那个女老师也在，她不太敢看到秦冉，就拿着东西出门，不过刚出来就看到秦宇抱着一堆资料上楼。女老师认识她，双方打了个招呼。秦宇看了看办公室里面，了然一声， 是秦冉啊。 女老师讶异道， 哎呀，秦同学跟他很熟？ 也算不上吧，昨天刚跟风夫人聊过。 秦宇将头发别到耳后， 就是风夫人，我听学生会有人说秦冉认识风家人，昨晚跟风夫人吃饭的时候就顺嘴问了一句，风夫人并不知道他。 女老师脚步猛地顿住，她转头， 秦同学，真的谢谢你。 也不急着离开了，而是匆匆转身去教导主任办公室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